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61集，雷火。 唉，下雨天是叫人郁闷的。 你还没郁闷完啊？都一个多月了。 展昭夹了一块黑鱼片送到嘴里。 还没有，我受的打击太沉重了。嗯，好嫩。 展昭边说边夹了一筷子鱼到白玉堂碗里，白玉堂心情莫名好了起来。展昭给白玉堂夹完菜，赶紧给殷侯夹，以免老头吃味儿。不过殷侯这会儿啃着黑鱼头心情甚好的样子，天尊用筷子戳着个粽子，看一旁认真吃鱼的包拯。 包大人，龙图案卷还有那么多，多久之后再离开峰啊？ 近期肯定走不了啊，庞飞估计就快生了，到时候开峰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，再过一个月又该为秋试准备了，要选拔一批官员，就算真的是要出去，估计也得过了秋天。 哦，玉堂啊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出去玩吧。 出去逛逛也是不错啊。 白玉堂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展昭先点头。展昭觉得可以去避避风头，众人则是比较同情地看他。其实不止开封在传，全天下的人都在传展昭躲去哪儿都没用。正说话间，就看到小四子拉着林业火跑来了，林业火抱着那只邹良给他的小狗，心情很低落的样子。邹良和素清对视了一眼，小四子真有面子，竟然拉过来了。林业火在桌边坐了，心不在焉挑着鱼肉喂小狗，邹良就在他旁边看了他两眼。这时天边突然一闪，小四子赶紧捂耳朵，随后一个惊雷，这撼天雷打得众人都忍不住抬头望，大雨倾盆而下。 好大的雨啊。 展昭正啃粽子，就见白玉堂盯着天边发呆，忍不住戳戳他。 喂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回来之后怪怪的？ 有没有一种雷打了之后天边会有红色的火光啊？ 可能打中什么东西了吧，比如说很高的树，或者是这么巧天上有风筝、孔明灯什么的，被雷打中了就烧起来了吗？ 打出一条四足的火龙呢？ 白玉堂又问了一句，众人都停下了筷子盯着他看，随后就听庞玉第一个笑出了声，包岩也忍不住笑了。 怎么可能啊？ 天尊也不解地看白玉堂，这孩子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可就在众人说笑时，就听到啪嗒一声，众人循声望去，林业火手中的筷子掉了。邹良反应快，一把接住了从他怀里滑下来的小狗，也有些不解地看他。随即就见林业火突然扑了过来，隔着小刺子一把拽住白玉堂的袖子。 你看到什么了？你看到火龙了？只有龙，还是火凤也看到了？ 林业火脸苍白，白玉堂微微皱眉看着林业火，林业火又拽着白玉堂的衣领子摇了摇。 说呀。 展昭默默一拽白玉堂的胳膊，将他从林业火手里拽了回来，顺便帮忙抚平白玉堂胸前被弄乱的衣服。正当众人被林业火突然的情绪失控搞得莫名其妙之时，就见展昭拽着刚刚弄平整白玉堂的衣领子摇啊摇。 哎，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一回来就跟见到鬼似的，老实交代。 总觉得最近展昭情绪不太稳定。 可以理解啊，毕竟受了不小的刺激。 不就是打个雷吗？什么火龙火凤的。 最终 殷侯叫停了拿白玉堂当枕头那么晃的展昭，白玉堂于是就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不出所料，天尊也是诧异惋惜非常。 高谢小子死了？哎呀，我这老头都活得好好的，他那么年轻，那么有才华，怎么就死了呢？ 天有不测风云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 谁呀？ 我以前一个夫子。 哦，他千里迢迢给你送封信，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？ 我原本也以为是有什么隐情或者嘱托，不过信上写让我帮他解开一个谜题。 白玉堂将信拿出来交给展昭，边跟众人简单讲了一下信中交代的事情。 高谢有个好友叫温章，是贺州茂口县的一个县官。 贺州茂口县，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 茂口县好像是有一点点耳熟。 包岩也拖着下巴学包拯望着天，小四子也准备扬起脸，不过被公孙塞了块粽子到嘴里。 贺州地处偏僻，茂州县应该也不会太大吧。 事情发生在5年前，温章托人送信给高谢，说是茂口县受了诅咒，可能要遭天谴，请他去帮忙破解。 天谴？ 小四子捧脸，又被公孙塞了一筷子粽子到嘴里。 高谢也是觉得奇怪，就日夜兼程赶往茂口县，但是他到的时候正好赶上雷雨天，就在他赶至茂口县不远处的一个驿站时，突然天边响起巨雷。高谢说他看到天边的雷电形成了一条火龙，之后整座城便是火光冲天。 雷电击中了房舍吗？ 问题就出在这里。高谢赶到的时候发现整个茂口县都陷入了火海之中。 什么？ 哎，一个雷整个县城都着火了，这是多大的雷啊？ 奇怪啊，当时雨很大吗？这么大的雨怎么火势还会那么凶？ 高谢说他看见的是火龙，不是闪电。 展昭也点头，晃了晃信纸，示意他也看到了。 嗯，高谢信里有强调说他不是眼花拿闪电当成了火龙，而是真的看到了火龙，并且驿站的伙计还有其他几个路人也看到了。 那之后呢？县城都毁坏了吗？ 高谢说等他赶到县城的时候，所有房子都是内部着火，在房子里的人都烧死了，逃到外面的性命于难。 众人听到这里都张大了嘴，小四子想不通，公孙也想不通，继续给小四子塞粽子。 为什么会房间里面着火外面没着？ 奇怪的是火烧死了人，烧死了房间内部的陈设和一些树木，却是没有损毁房屋。高谢说火熄灭之后整个县城变成了一堆废墟，房舍外部结构完好，内里却是一片焦木。 这都能做到啊？ 嗯，茂口县之后统计的死亡人数高达90多人，大多是在家中没来得及跑出去的，而且烧成了黑炭一样的尸体根本无法辨认身份。 高县那个朋友呢？就那个叫温章的县令 失踪了，县衙内部也着火了，找到焦尸一具，应该就是他。高谢之后多番打听，衙门有几个衙役告诉他，说之前县里就一直不太平，接二连三的死人，再闹了一阵子旱灾，还有虫灾，县城里的绝大部分人都逃到邻县去了。最奇怪的是，茂口县旱涝绝收，而只相隔了几十里地的其他几个县城，却是风调雨顺的大丰收。另外，温章之前遇到过一个路过的老道，说他们的县城受了天谴，要尽快都离开，不然必定遭受灭顶之灾。 他们干什么了，会遭受这样的天谴？ 总有个理由吧。 因为县里有人吃了一只凤凰。 白玉堂话出口，除了事先看了信的展昭没那么吃惊之外，其他人都张大了嘴。 凤凰？真的有凤凰？活的？ 公孙蹦了起来，小四子拽着公孙的衣袖示意他爹淡定。 高协信中说，茂口县虽然偏僻，不过并不算穷苦，因为县里出紫楠木，所以做木材买卖的商人家中都很富裕，其中有一家县里的首富姓陈，陈员外家里有个不学无术的公子，二十郎当岁，喜欢打猎。有一日他在林中无意间看到一只巨鸟呈火红色，于是想都没想一箭射了下来，等手下捡回来一看，发现是一只凤凰。有人劝陈公子，凤凰是神物，不能伤害，不如放了。但是那个陈公子说，有生之年能尝尝龙肝凤髓也不枉此生，于是就宰了凤凰煮熟吃了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庞玉摸着下巴赞叹， 这货比我还坑爹，要是真逮着了凤凰，宰了干嘛？留着养吗？ 就是啊，那么珍贵竟然吃了。 他吃了凤凰之后没多久就染了怪病，全身溃烂而死，之后就开始了各种灾害，直到最后整个县城都付之一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